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28集。 日子过得飞快，6月初6那天，扶摇派师徒们结束了每天一成不变的教学，浩浩荡荡地往山下出发了。当然，浩浩荡荡的情景乃是大师兄严征明一手酿造的。此人准备了好几辆大车，其中一辆拉他，另外几辆拉他的行李。那在他眼里是生存的必须，在别人眼里则纯是一堆可有可无的鸡零狗碎。除他以外，其他人包括唯一的姑娘水坑在内，都只是随身带了一柄木剑和一个可以背在背上的小行囊，程前还多带了两捆书挂在马背上。尽管这样，那严少爷依然是叫苦不迭。他已经整整7年没下过扶摇山了，这一路风餐露宿几乎是要了他的懒命。严少爷并不觉得一个男人大白天单独坐车有什么问题，只是不忍心师父和师弟们在外面风吹日晒，于是探头对骑在瘦马上的瘦师父道： 师父，带着师弟们上车吧，外面太热了。 徒儿，你可真孝顺呐。 少年人到底大一年是一年，严征明虽然变本加厉的臭美，却也确实比以前懂些事儿了。比如此时从来不会看人脸色的严少爷就敏锐地听出了师父言语里的讽刺。最后师父拒绝了他的提议，只是把背篓里的水坑扔进了严征明的车里，让他用自己滴滴答答的口水去教训严少爷。一转头，木春真人又看见了程前。程前那日受符咒反噬的影响始终没有缓过来，小脸上依然是清白一片。 你也去你师兄车里歇一会儿，别逞强，在车里还可以看看书。 对，小铜钱，你过来跟小师妹一起玩吧，我这车让你们俩在里面打滚都够了。 程前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同时嘴里没一句好话。 大师兄过谦了，就你这车队，嫁到宫里做娘娘的排场都够了。 严征明难得好心，总被他当驴肝肺，顿时怒气冲冲地放下车帘，不想再看见那小兔崽子了。程前记得师父说过，大师兄是以剑入道的，以剑入道的人大多心智坚定，除个别诸如严征明之类的奇人外。但他自己却不一样，师父说他是阴心入道。程前头几天在经楼里泡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关于这个心指的是什么，各家众说纷纭，流派甚多，他看花了眼也全无头绪，但各种各样的说法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点：以剑入道者断体，阴心入道者炼神。炼神也就是磨练心智，专注、忍耐、痛苦、毅力等等全都包含其中，修到一定程度就能随心所欲不逾矩。但对于初入门的程前而言，他能找到的最基本的炼神方式就是苦修。此时他俨然已经将这一行酷暑之旅当成了苦修的方法之一。走了3天，师徒一行抵达了东海之滨。东海之滨有一个小镇名叫芙蓉镇，天气好的时候，人站在海港上能看见影影绰绰的海外仙山。镇上有各种兜售仙气的店铺，鱼龙混杂，真假难辨。不管春夏秋冬，一直都是车水马龙，每年都有远近游人无数。 可是哪一年都没有这一年热闹。木春真人他们抵达的时候，镇子上的大小客栈几乎都已经人满为患。严征明提议派一个道童在路边打听打听最贵的是哪一家，他准备用金子砸出几间上房来。师傅装聋作哑地无视了他的馊主意，这老黄鼠狼轻车熟路，马不停蹄地将他们领到了伏龙小镇最南边的郊外，径直冲着一排茅屋去了。那是一排真正的茅草房，外观上看，其建筑风格与马厩有异曲同工之妙。门口几只饱食终日的鸡正在溜达，旁边还有一间石头砌的猪圈，一只满身肥油的蠢物正好奇地睁着两只眼望着严少爷那十里红装似的车队。 这什么鬼地方？茅厕？ 严征明一把推开车门，皱着眉打量了一番周围的情景，伸长了胳膊捅了捅程前。此时他已经忘了方才被程前气得倒仰的事了，可见严征明为人不大执着，也不大记仇，大概每天变着法的嘚瑟才是他的主业。程前有点同情地看了他一眼。 我刚才看见师父亲自进去叫门了，恐怕这是我们晚上歇脚的地方。 我宁可睡在马车里，真是没有比出门在外更让人郁愤的事了。 良久，郁愤的严征明才想起自己身为大师兄的职责，四下扫了一圈，气势汹汹地抬头问李云： 地包天呢？ 李云自从受了程前刺激，就不肯再玩物丧志了。一路他骑在马背上，也学着程前手不释卷，闻言头也不抬地伸出手指往上一指。众人随着他的目光抬头望去，只见茅草屋门口有一株大枸杞树，枝繁叶茂的枝杈间探出一个仿佛被人一拳打凹的脑袋，那含冤顶花带刺地对着下面表情各异的同门师兄弟道： 叫我啊，等我给你们摘红果吃，这上面长了好多呢，甜的。 现世报。 严征明愤怒地甩上车门，决定宁死不下车。然而最后他还是下了，因为旅途漫长，至今仍与人交流困难的小师妹憋不住在他车里尿了一泡。为此直到后半宿，严征明的脸色都是青黑的。这一大片茅屋群有个非常自知之明的名字，就叫做破客栈。破客栈门口贴了两行字，左门框写着三文一宿，右门框写着爱住不住。门上画着个青面獠牙的怪兽，也没有伙计迎来送往，拽得二五八万一样。师傅敲了半炷香时间的门，主人家才露面。只见那是个身高八尺有余的大汉，形象简直像个铁打的小山，横竖近乎一样宽。他须发怒竖，面如铜盆，一张厚嘴唇，两边嘴角倒挂，活脱脱是个讨债的面貌。此君一出门，李云的马都惊了，激寥寥地倒着小碎步往后退了一丈来远，险些一屁股撞在严征明的车上，一张马脸上布满了惊骇。 哈哈，文雅兄，好久不见呐。 师父却谦和熟忍地抱拳笑道。一干徒弟与道童们都感觉以后再难直视温与雅这俩字儿了。那铁塔开门时一脸不耐烦，乃至看清了木春真人，面色才稍微缓了一些，嘟囔了一句： 小春，你怎么来了？ 程前猝不及防地听了这吓人的称呼，整个人一晃，差点从马背上一头栽下去， 身上火速窜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进来吧，你来就来了，怎么拖家带口的？这是去送亲呢？ 温雅瞄了一眼严少爷那威风凛凛的车队，皱了皱眉。李云、程潜与韩渊三人一同窃笑着望向严征明。严征明拿出他的新佩剑，狞笑着在李云那匹胆小如鼠的马屁股上狠抽了一下。李云的马顿时变成飞马，前腿高高抬起，歇斯底里地向前蹦了几下，将破客栈门前群鸡搅和得向阳而腾起，连肥猪也跟着哼哼而鸣。严征明踩着风萧萧兮，趾高气扬地走进他这辈子住过的最破的茅草房，心里是一片前途无量的凄惶悲壮。当天严少爷连饭也没出来吃。 这破客栈的饭是给人吃的吗？ 严征明病恹恹地塞了两块点心，晚上又痛苦地睡不着觉。尽管道童已经将他下榻的茅草屋从里到外打扫了180遍，他还是觉得床褥有味道，床板硌得他睡不着，屋里又闷又热，什么香都让人心烦意乱。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这破得前无古人的鬼地方，严少爷对整个人生都产生了如鲠在喉的怀疑。他终于忍无可忍，秉承着自己不痛快也不让别人痛快的原则，一跃而起，准备去找师傅算账。严征明甩下道童，化身成一只没头的苍蝇，怒气冲冲地在破客栈里乱碰。由于客栈太破，老板又长得像个卖人肉包子的黑店主，在此处落脚的只有他们一家，偌大的院子空空荡荡。严征明路过了众多鬼屋一样的茅草房后，在最里面的一间找到了他那遭瘟的穷酸师傅。然而他并没有贸然上前，因为严征明远远地看见沐春真人正和客栈老板温雅在一起。私下里找师傅麻烦不要紧，但严征明没打算在外人面前扫师傅的面子。可是好不容易找过来，就这么回去他又心有不甘。于是严少爷犹豫了片刻，最后在荷包里摸了摸，摸出了一片禅意。这鬼东西不必说，自然是李云做的。一小片禅意上有5个孔洞，将孔洞用线扎起来挂在脖子上，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别人的五感，隐匿自己的行踪。当然了，李云能做出什么高级东西？这个小玩意儿功能有限，什么让人凭空消失、隐身牺牲之类是不用想了。只是如果离得足够远，佩戴的人又足够小心，它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这玩意儿是韩渊掏鸟蛋的利器，被严征明看见以后义正言辞地教训了一顿，随后占为了己有。严征明绕到茅屋另一侧，从那四处透风的破院子里翻出来，躲在茅屋后，打算等着那个叫温雅的滚蛋再出面和师傅理论一番。严征明常年练剑，虽然不怎么用功，也比寻常人手脚灵活。有了李云这片禅意的护持，他有惊无险的没有惊动前面的两位真人。严征明找了个地方坐下，准备好一张找茬的脸，等着师傅送客。而就在这时，那两人说话的声音传到了他耳朵里。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